请掀开经本，扩注卷中的第79页，我们将经文念一遍啊。何况临命中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过居本业，自受过去，何人眷属更为正业。譬如有人从原地来，倔粮三十，所负担无强过北京，或遇邻人更富少无一世之故，转服困重。啊，那么这是比喻啊。比喻的意思很明显啊，譬如有一个人啊，这个人从很远的地方啊到此地来，那么在过去交通不发达啊，这个旅行呢大多数都是徒步走的，路程远，当然呢非常疲乏啊，消耗体力了。如果说是三天没吃饭，那么他的苦难我们就可想而知了。而这个人还不时徒步啊旅行，他还挑着担子，这个担子有100斤重啊，这很沉重的一个担子，三天没吃饭了，走这个长途，这已经很累了。这就比喻前面这个临命中的人，生前没有做什么好事情啊，死后啊当然依他这个行业，他要承受他的果报。这或遇邻人更富少无，这个就比喻他的家亲眷属无知啊，还要杀生祭祀，加重他的罪业，那么他的前途当然更困难了。这个比喻好懂。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在80面，世尊，我观阎浮众生，但能于诸佛教中乃至善寺，一毛一地一沙一尘，如是利益悉皆自得。这是地藏菩萨对世尊说的这些话，实在说对世尊说，就是世尊为他所证明，他讲的话句句都是真实啊，说话的用意实在是为我们。阎浮众生就是我们这些人啊，但能于诸佛教中，这个佛教两个字是关键啊。今天提到佛教，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佛教的这个意思呢？不是，这是一切诸佛教诲之中。那佛怎么教我们的？我们有没有懂得？我们有没有做到？ 真正能够明白了，能肯做了，即使做一点点小善，一毛一滴，一沙一尘呢，这是讲少，形容啊，修的善少。毛，汗毛啊，就我们身上的汗毛，所以这是正报里面最小的。尘沙是依报里面最小的，都是形容啊小善。那么这个小善利益，你全部得到啊，何况大善？佛法里面所教的，再小的善都称心。既然称心了，这个善呢，实在讲就没有大小。大善遍虚空法界，小善也遍虚空法界，乃至你起一念善心，一念呢利益众生的心，果报都不可思议。那么地藏菩萨说的这些话，初学的人确实很难接受啊！是不是佛菩萨以这些言语啊来劝勉我们？未必是真实的。众生接触佛法，特别是初学，这些疑惑啊，可以说是非常普遍啊，完全是以我们凡夫心去测度诸佛菩萨的境界。这个是大错特错啊！我们凡夫是妄心，诸佛菩萨用的是真心啊！妄心永远圆不到真实的境界，《法相经论》里面说的很多。第六意识的功能在八识里头最强的啊，对外它能圆虚空法界，对内它能够圆阿赖耶识啊。可惜的是呢，它就没有办法圆自性。那么诸位要晓得，一真法界是自性，它可以圆虚空法界，它能够圆十法界啊，没有办法圆一真法界，没有办法圆自性啊，所以凡夫的见解啊，智慧怎么能够知道佛菩萨的境界？凭着自己的妄想想象佛菩萨的境界，全错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什么是真实智慧呢？二障破了，真实智慧才现前。那我们就想一想，我们有烦恼障，有所知障啊，不但有啊，而且非常严重啊，那哪来的智慧？ 自己以为觉得很有智慧，那正是佛法里面所讲的是智变聪。是智变聪不能解决问题的。请看下面经文：涉事遇事，会中有一长者，名曰大辩。是长者久正无生，化度十方，现长者身。到这是一小段。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明了大辩长者，这也是诸佛如来实现的，久正无生。这一句话是很久他就成佛了，他在十方世界度众生，现长者身，这实现的，应以长者身得度，他就现长者身。参加地藏法会，帮助世尊跟地藏王菩萨教化众生，所以他出来发问呢，这一问一答当中破除我们的疑惑。下面说合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这个合掌恭敬是致敬，是礼节，向地藏菩萨请教大事，这是称赞菩萨，是难言菩提众生命中之后小大眷属维修功德乃至卸债造众善因，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解脱佛。那么请教这些言语的意思不难懂，这是说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过世之后他的家亲眷属给他修一些功德，譬如善财，那么善财意思很广，像现在习俗里面放堰口放蒙山施食，这都是善财。这是请鬼神吃饭的，那么也有在世间修福的而斋僧。古时候这个家庭富裕的人家是亲身斋，以及造种种的善因，多做善事回向这个亡人，这一个命中的人，是不是因为家亲眷属给他营修功德，他就能得大利益，他能不能得解脱？我们看看地藏菩萨的开示。 地藏大言：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十四。那么地藏菩萨大言称长者，这彼此恭敬啊，长者称菩萨为大师啊，菩萨称他长者。既然他问了，我现在为未来，未来是指我们呢，现在是当时啊，这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十四。成佛威力这一句尊师重道，不敢以为自己能说，这个思理太深太广啊，我哪里能说呢？成佛威神加持啊，这才能说啊。其实地藏菩萨早就成佛了，也是示现为菩萨身呢、啊、舍身当中都无量无边都成佛了啊，哪有老师不成佛的道理啊？这是显示诸佛如来大慈大悲啊，降格以菩萨身份方便度众生，这诸位都晓得，佛法是师道，我们对老师要尊敬，要到老师那里去求学，不如菩萨身份来得方便。菩萨跟我们是同学，他是佛的学生，我们也是佛的学生啊，他是早期的学生，是我们的学长，同辈分子啊，所以我们不去求，他可以来找我们啊。老师没有去找学生的道理，但是同学可以，所以这个在教化了就方便太多了啊，做一切众生不请之友啊，只要观察众生机缘成熟，他主动就来了啊，这是菩萨身份呢，度化众生的方便。所以地藏永远处在菩萨这个地位上啊，原因呢就在此。长者未来现在诸众生等临命终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闻有罪无罪，习得解脱。这个利益实在太大太大。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临终最后那一念啊，那是关键的。你来生到哪里去，就是最后一念。你一生所造的业很多，何况还有过去世生生世世累积的这个业无量无边的。佛在经上说，假如你所造的业要是有体积的话，这个体积再小 像微尘一样，俗造之业是尽虚空都容纳不下了。这像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这个比喻形容不为过。好在这个罪业没有体积，没有形象，但是它产生了力量，这个力量啊，就造成了轮回。变现出种种苦的境界。可是一个人来生往哪一道去受生，确实决定在最后这一年。这一年当然在所有一些念头里面呢，这一念是最强的。这佛在经上讲啊，我们业因无量啊，强者心轻，这个力量强的这个业因呢，他心受报。如果不闻佛法，那么这一个人在临命终的时候，他想些什么？如果他想到家亲眷属恩爱难舍，他就到鬼道去了。贪心重啊！如果想到冤家对头还没有报复，那就地狱去了，嗔恚心重啊！迷惑颠倒，糊里糊涂走了，畜生道去了。最多的、最普遍的。所以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闻佛名一心向佛，他怎么会不解脱？如果临终能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一个人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临命终时才有人叫他念阿弥陀佛啊，叫他念佛，叫他求往生净土啊，佛来接引，跟阿弥陀佛去，他就做佛去了。往年在美国首都西地这个地西，这个华盛顿西的这个地西，周广大先生呢，那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他在临走三天前才遇到佛法，人家给他一讲啊，他就相信啊，他就接受啊，念了三天佛，佛接引他往生。这个是家亲眷属，是善知识。那么遇到菩这个教他念菩萨名号，念辟支佛名号，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决定得人天福报。那么这个解脱 就是从三恶道解脱了啊，从三恶道解脱生三善道啊，啊，这是就是佛教之中啊，如果他能够明了佛菩萨名号的表法意义，那他得的这个功德利益更殊胜啊，他确实能够其如境界啊。所以这一桩事情我们要记住啊，宋宗一定要劝人念佛。如果家亲眷属都能够助念，那这是无比的殊胜啊！平常念佛都是为了临终的这一念，希望平常念的熟啊，临终时候不会忘记平常要放下外面，临终时才不会有障碍啊，什么都要放下啊，与这个世间确实没有一丝毫的贪念，往生就自在了。只要有一丝毫贪念染着，临命终时念佛往生的障碍啊，我们自己要很清楚很明白，临终时候能不能遇到善知识呢？能不能遇到一些人帮助呢？太难讲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段事情，平时就多结善缘，多结善缘呢，就要多参加助念呢。你能够常常帮助临终人助念，这是因嘛。到自己临终时，一定有人的帮助你啊。平常不肯帮助别人，临终的时候绝对不会有人帮助你。啊，因缘果报，一丝毫都不爽。啊，所以平时要种善因，你才能得善果。啊，一定要相信地藏菩萨在此地讲的这种事情。再看下面经，这都是地藏菩萨说的。若有男子女人再生不修善因，多造重恶，这个重罪，命中之后眷属小大，未造复利一切生死，七分之中而乃获益，六分功德生者自利。这个道理一定要明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间家亲眷属 为亡者做佛事啊。那么通常请出家人一定请七位啊，为什么呢？七分功德他才能得一分的啊。诵经呢要诵七部啊，都从这个经上来的，他只能得七分之一，七分之六呢，那个念经念佛的人自己得了啊，这是说一个比例了。他能得多大利益，完全看生者自利有多大。诵经的人如果在诵经的时候开悟正果了，正果就是入经中的境界，古大德教我们读经的时候随文入观，随文入观，大家要听清楚，不是一面看经一面打妄想，那你就完全错了。不是一面读经呢，一面想这个经里的什么意思，那这样子自他都得不到利益，还不如老老实实念啊。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一个妄念都没有，这个有功德啊。这功德是清净心，你修清净心，你在这里修定，他得好得利益。如果能入观呢，观是不用心意识，用心意识是思想，不是观的妄想，不用心意识而契入这个境界，这是观。这是从定里面开慧的啊。读这个一部经呢，经上的境界啊变成自己的境界啊，自他不二啊，生佛亦如啊，入这个境界了，这个亡人得的利益那就不可思议。他得最殊胜的功德利益，最殊胜功德利益给诸位说，也只能帮助他生忉利天，但是在忉利天里面得大福报啊。如果这个亡人在生前呢是个念佛的人，是个明白佛法的人，是个念佛人，那么他过世之后啊，这个诵经呢他听了之后，很可能提醒他念佛往生净土，那他就决定得生净土。所以说超度佛事啊，是给他做正上缘的，唯恐他忘掉，特别来提醒他啊。那么假如他在生前没有接触过佛法，那就很难了 完全平伏，他只能够达到他的天。所以这个立业大小不相等，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自己要去思维，为什么这个超度它能够得利益。前面也曾经跟诸位说过，如果不是因为他命中家里面的人，这个眷属就不会修复，也就不会得殊胜的利益。因为这个缘故，家亲眷属才修复，才礼忏，才诵经，才拜佛。这是亡者给家亲眷属修复的正善缘，是这么一个原因，所以他得七分之一的福报。所以家亲眷属所修的福越大，他得的就越多。道理在此地，一世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几乎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地藏菩萨讲，未来现在这些善男女等闻见自修，见是你的身体很健康，闻是你六根呢很聪明，你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啊，你在你乘着身体健康的时候，你要认真努力自修啊，你所得的这个福报是圆满的啊，纷纷的自己通通获得。注解里面青莲法师引用随愿往生经里面一段话，我们把这段话念一念。这一段话呢，也是普光菩萨说的在八十五面第一行随愿往生经，普光菩萨白佛言：若善男女未终之时，逆修升起，燃灯宣幡，勤僧转经给勤出家人念经，得福多福，佛言其福无量可以跟这个经来做印证又说父母亲族命中受苦，为其修福得福多福，这是为别人求。佛言七分获益七分功德得一分，跟这个经上讲的也是一样那么前面说的呢，普广问的呢是逆修升起，就是人还没有走 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时候自己修啊，请法师来转经啊，这个请法师转经，转的意思请法师念经，请法师讲经，都叫转经啊。一般的是人在生的时候不会替自己预先做超度佛事，这是很少的啊。但是呢，请法师讲经啊，这个功德大啊，有能力的自己一个人去啊，那你的功德是分分几乎吧。自己没有能力的啊，或几个同参道友啊，我们一起来请啊，请法师讲一部经，或者请法师啊讲一天经，功德都不可思议啊。你想想看，哪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曾经请过法师来讲一次经的啊？非常稀有啊。像我们到其他地方去讲经啊，我们常到香港去啊，到那边去讲三天啊，那么那一边一些同修，那是许多人集合起来的力量啊，租借一个讲堂啊，邀集一些同修来听讲，都是经上说的这个意思啊。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懂得的人啊，不要做一般的讲演，一般的讲演他得的功德小，讲经啊，那么如果请我们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讲一次，那我们怎么讲什么经呢？经文里面可以记录一段那些，还是讲经啊，我不能讲全经，或者是讲全经的大意，或者是在经文里面记录一两段来讲啊，这是个明白人呢，内行人呢啊。香港回归周年那一边同修请我去讲经，时间只有六天啊，十二个小时啊，我们感激他们的热心啊，护法。我去讲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十二个小时，那怎么能讲得完呢？我们记录一个本子，这个本子你们都看见过，从无量寿经里面记录六十条，每一条都是经文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情深转经啊，是他们大家祈请啊，联合起来祈请的。我们要懂这个道理，要知道自己怎么做法。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家亲眷属，看他一生当中没做什么好事啊，他自己迷惑颠倒啊，我们学佛的人很清楚啊，能够看得出他的前途，如何帮助他呢？这个方法帮助比什么都殊胜，请法师讲经啊，我们来发起来发动 邀请他来参与，他就得福，用这种方法来接引他。所以这个善巧方便很多。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云前生不信道德故，这个原始因为他生前不相信道德，这个下面呢这一段是若以往者延伸之句，这个延伸之句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他的收藏的这些珠宝一类的像首饰啊珠宝一类的，这是延伸之句。物质原理他的房地产物质是房产，园林是地产，一时三宝可把地狱之苦一生纵然造作极重的罪业，如果能够在命中之前把他所有的财物供养三宝，这个福啊能够超越他这个堕地狱的罪业是为什么原因？供养三宝，每一天都有出家人这些出家的修行人，在家修行人天天在这个地方诵经礼忏，那么这个七分之一的功德就大了，就太大了道理在此地。但是这个地方必须要辨别，这个三宝里头有真伪呀。真正的佛法道场，正法佛法道场才有这个效果，如果不是正法那么现在这个世间就如楞严经上所说的邪思说法无恒河沙了，有很多假佛法假道场，借着佛教的名义做一些违背佛陀教诲的这些事情那是造罪业，那你要是以这个布施供养他了，帮助他造罪业促使他造罪业，那这个堕到地狱是越堕越深不但不能处理而且堕得更深，这个是必须要辨别的。那么最近香港那边同学打电话告诉我，香港有一位法师有80多岁，他有个道场想捐献出来送给出家人，他的条件呢要有5个出家人5比丘他才肯送，在香港荃湾这个地方这个条件好但是很难得，恐怕等他往生的时候5比丘都找不到，这是实在的话，太难了，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但是相当不容易所以在这个年代我们要明了5比丘找不到 啊，即使是在家居士正信佛教徒作为弘法利生的都是好事情啊，真正是弘法利生啊，或者是自己作为修学的道场啊，作为个念佛修行道场啊，流通佛法的道场，那就是真实功德。再看底下经文，无常大贵，不起而道，明明有神，未知罪福，切其日内如痴如聋。这是菩萨在此地告诉我们，人死了之后啊，那个状况。世尊在经典里面常常提示我们，是过途为脆，人命无常啊。这是世尊告诉我们的人生的真相。教我们时时刻刻提高警觉性啊，要有高度的警觉性，决定不要以为我还很年轻，我的寿命还很长，那你就错了。古人常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孤坟都是少年人，没有人祭祀，很年轻就走了，没有家室，没有儿女，就变成孤坟了。一定要提高警觉，无常大鬼不期而到啊，这一句就是说人命无常，随时都会走啊。你也没有办法预测到什么因缘走，特别是生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灾难变化太多太多了，你看看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灾难啊，有水灾，美国东部现在有风灾，啊，前天新闻报道里面50多万人疏散啊，很大的风灾，地震，都是没有办法预测到的，不期而到啊。所以学佛的人心里面很清楚很明白，纵然这些灾难现前呢，不紧不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灾难一现前，要是惊慌恐怖啊，那就坏了啊！惊慌恐怖，三恶道去了啊！啊，你看李牧原居士前天跟大家报告的啊，他去送这些往生的人，往生之后，他替他洗身体。啊，照顾如例啊，有些往生的人身上是软的啊，大概念佛往生绝大多数 身体都柔软。这是好像啊。那么有些走的人呢，身体僵硬，这什么原因？惊慌恐怖啊，身体就僵硬了，走得很自在啊，一点都没有恐怖，他的身体柔软。所以我们可以从临命中人啊，看得出啊，他走的时候的情况啊。他走得好，决定不落卧道，他是很自在、很安详、很清楚的时候走的，神志清楚啊，决定不落卧道啊。这个时候念佛，决定往生。啊，所以送往生的人看到这些瑞相，道理就在此地。如果不相信佛法，遇不到善知识，临命终是遇善知识的大福报啊！有人在这个时候提醒他，帮助他，带着他念佛啊，一生即使造再重的罪业都不怕，都能往生罪，待业往生啊！就怕这个时候啊，没人帮助他。还有人搅和他，啊，家亲眷属又哭又闹，那就完了。这是大障碍啊！下面这个四句是讲的状况，啊，明明有神，这个就是他的魂魄啊！啊，我们佛法里面讲的。阿赖耶识，世俗人讲灵魂，游神就是灵魂了。佛家讲的游神很正确，讲那个灵魂呢，那是恭维的话啊。为什么？决定不灵，他要灵怎么会到卧道里面去啊？他到卧道去，可见呢他不灵啊。所以孔老夫子在《易经》里面那个讲的话也很有道理，他称游魂，我们这里叫游神啊，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因为他的速度很快，漂浮不定啊，确确实实是游魂，《易经》里面讲游魂为变啊，变就是他的投胎啊，他又去换一个身体，明明有神未知罪福啊！啊，这个时候真的是如痴如聋啊，痴痴呆呆的，七情日内是这个状况。我们一般讲中阴身，所以中阴身呢是迷惑啊，是痴呆。或在注释辩论业果，神定之后居业受生，未测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堕于诸恶趣等。或在注释这个诗轨道啊，末轨道里面呢，这些办事的机关啊，在那些法庭里面辩论了啊，有人说他造多少罪业，他自己不承认啊，在那个里面去辩论。 世间人有时候啊，自己造作的罪业都忘掉了啊，也有故意不承认的，可是在阴间鬼神有记录，常言说得好嘛，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佛经里面告诉我们，人从一生下来就有两个神常常跟着你，一个叫同生，一个叫同名。你所造作一切行业，他们都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到临命终时，要是遇到阎罗王，阎罗王那里档案很齐全的，你一生当中点点滴滴都赖不掉啊。所以在那里边了，神定之后啊，那就居业受身了，你到哪一道去投胎，这你就去了啊。地藏经上说得很清楚啊，阎罗王有没有权力加重你的罪呢，或者是赦免你的罪呢？没有权力的，他很公正啊，依照你自己所造的给你分发了，他没有权力加重你的罪，也没有权力赦免你的罪。他如果说加重或者赦免，他犯法。所以自己一生的前途确实是自己主宰的，他不是他们主宰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亡人在这个阴间里面接受这些审判，还没有定案，他很忧苦啊，千万愁苦啊，这没定案。定案之后啊，如果是恶业重，那就一定到三恶道去受审判。三恶道去受审也有一缘，出生道里面找父母，那个父母过去生中跟他都有缘分，卧轨道里面跟地狱道里面化身的多，这个轨道里头也有胎满石化，地狱里头完全是化身如果不是化身是胎生暖身，一定要找父母。那么原因佛就说得很清楚，总不外乎四种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有觉悟啊，生生世世要搞这些事情啊。觉悟之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人觉悟之后那就是一念之间啊，转业力为愿力，转业报为示现，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示现什么身的，所以这个转境界真的在一念之间。 那我们这一念能不能转得过来呢？在理论上讲是决定可能，在事上讲呢，那完全看你自己觉悟的程度。你是真觉悟了，就很容易转过来了。怎么知道转过来了？转过来的人决定没有自己，如果还有我，决定没转过来啊！因为你有我执，这是凡夫，不是佛菩萨。佛菩萨没有我啊！要以《金刚经》的标准，诸位就很容易理解：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转过来了。如果你还有思想的时候，你没有转过来，怎么样想转，怎么努力转，都转不过来啊！你说为什么？因为你有想，你有念，想是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你就转不过来啊！所以真正想转过来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起心动念想一切众生，你就转过来了。啊，我们这个身就得自于父母，业报身的，一转过来呢，这就是视线的化身，决定没有生死，决定没有烦恼。决定没有人我是非，这是你真转过来了。真正转过来，他的生活工作跟平常一样，没有改变，心理改变。以前是为自己，或者为家庭，或者为这个团体，现在是为尽虚空变法界。如诸佛菩萨示现无二无别，这就叫超凡入圣了。这叫真正了生死出三界。入佛菩萨的境界，我们说佛要能契入这个境界，才是圆满成就。那么要讲到用功的方法，实实在在讲，就是看破放下。真看破，真放下就行了。这一段经文青年法师注解相当丰富，诸位自己可以参考，请看下文。是命中人未得受生，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于造福利救拔，这是真的。再生的时候不知道啊，死之后啊遭遇到这个苦难，这个时候无依无靠啊，真的叫孤苦伶仃啊。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家亲眷属能跟他修复能够超度他 可是许许多多这个家亲眷属不明白这个道理啊，随顺世间的习俗啊，像前面经常所讲的杀生祭祀鬼神啊，求助邪道，王良就是邪道，不但无济于事，反而有害啊！这是世间人无知，没有人教导啊！啊，我们说到可怜，说到凄惨，无故于世啊！比在生前在世间受极大苦难还要严重，不知道要加多少倍。那么经上讲的罪福，确确实实就是指的十善十恶，我们不要说的太高，不要说的太深，就简简单单以五戒十善来做标准啊，破戒造恶，无边的罪业啊，持戒修福，修福就是认真的以十善业道去做。这是我们做人的大根大本啊，所以死了以后靠别人来帮助，那是个未知数，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可靠的成分呢越来越低了。现代社会人认为这是迷信的啊！我们看看底下一代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人好好的教导他，谁还会相信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死了以后遭遇这些苦难，你往谁来帮助你？没人帮助他。这个事实是我们自己切身的问题啊，而且想到就是眼前的事情啊，跟我们自己在时间上来讲非常非常接近的啊，佛在此地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在现在身体健康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努力修学，这个功德福德纷纷几乎啊。那么这是坐骑啊，人死了以后坐骑依据，这是经典上的依据。过世日后随业受报啊，这个世日就是七夕四十九天，绝大多数四十九天之内呀、啊、都转世啊，这又不晓得到哪一道是轮回去啊，大多数也有少数啊， 七七日内呀没投胎的有少数，甚至于好几年好几十年都还不投胎，都是都在这个中阴的状况有。这是哪一类人呢？是特别执着的人，他没有去投胎。特别执着身体的人，我们常讲守尸鬼，他没有去投胎，他舍不得离开他的身体。那么这一类鬼多半什么？就住在这个坟墓里头。那么还有是，你说对他的房子舍不得，往往他也不去投胎，那个房子就变成鬼屋，有这个情形，但是是少数，大多数都随业受报去，那个执着比较轻的随业受报去。若是罪人动经千百费众无懈脱日我们在人道时间很短促，很少人能活一百岁的，很少啊。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所造的这些罪业够受啊，你在受报的时候千百岁中无懈脱日，你要受这个果报。那么这是讲的时候，你在恶鬼道，你在畜生道，畜生道里面受报，不要以为他寿命很短，畜生愚痴，畜生执着，所以很难脱他的身形。佛在经上曾经说过，当年奇树借孤独园里面一窝蚂蚁，佛告诉大家了，这一窝蚂蚁其尊佛过世了，他还没有脱离蚂蚁身。不是说蚂蚁寿命很长啊，死了以后还在这个窝里头投蚂蚁胎因为他执着那个窝就是他的家，执着他那个身形就是他自己死了以后还做蚂蚁那我们通常讲一尊佛出世三大阿僧祇劫，七尊佛就是二十一个阿僧祇劫，他都没有能脱离蚂蚁身，你说还得了吗？所以是很可怕的一桩事情。那么这些愚痴傻事，说实在话，我们每个人都干过，不止干一次不晓得干了多少次无量劫来现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读到经典了，听到佛的开示了，明白过来了，是不是真明白过来呢？真明白，从今天起决定再不干傻事，如果还要造十恶业，还要毁犯五戒，你没有明白啊， 你不是真明白，真明白人不会再干了。在这一生当中要下定决心永脱轮回，不但说我们这个身体这一生是最后生，六道轮回里面投胎我这是最后生，还要更进一步，要把这个身呢立刻转变成应化身。把我们的业报转变成世心，这个是你学佛真有功夫了，你真有成就了，你得到的是圆满的利益。方东梅先生晚年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大概他那个最高享受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境界。确确实实的在这个一生当中啊，转凡成圣的。李炳老常讲的改变心意，把我们凡夫心轮回心改变成菩萨心，改变成佛心，轮回心就是十恶业嘛，十善十恶嘛，菩萨心就是清净平等觉，以清净平等觉行六波罗蜜。诸位要知道，清净平等觉行六波罗蜜就是普贤十大愿望。这是这个大转变的。下面说，若是无无见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重苦，这是真的了。在今天这个社会造无无见罪很容易，古时候先人都重视教育，虽然学校不多，好像教育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这是一般人呢从形象上来看的，其实形象也没看清楚，古人比我们现代人重视教育，不认识字的人也重视教育，不像现在人，现在说老实话，学校办的很多，大学办的很多，研究所办的很多，疏忽教育，古人呢想都想到将来啊，都知道有来世啊，所以啊都会为来生去想啊，知道积德，知道行善， 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现代人的造作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没有想到别人，所以所作所为总不外乎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这是现代人的思想。可是损人是不是真的利己呢？那个利己就是佛经上的比喻，刀头是蜜，以为自己是得到好处了，其实自己的造作无间罪，你自己今天得的好处你能享受几天？你能享受些什么？实实在在讲啊，一样也没得到啊。啊，你说你得到的财富，财富在哪里？那身上一毛也没有啊，空空洞洞一些数目字啊，抽象的不得了啊。你的房地产再多，你站在那个地方占地面积还不到一尺啊，你晚上睡觉也不过就六尺床铺而已啊，你得到了什么？得到的是无量无边的罪业，你得到是这个东西，这些罪业将来就是在无间地狱去受佛报，你干的是这个。诸位想想，这哪里是教育？简直就是邪说嘛，就是哄坑嘛，就是阴谋嘛。就现在不是教育啊，教育现在已经见不到了。中国古代的教育是教你伦理道德，你明白了，你能够做到了，不设人天福报，来世还能享受人天福报，决定不会堕地，这是教育。佛家的教育更殊胜，帮助你超越六道，超越轮回，帮助你做佛做菩萨，做佛做菩萨恢复自己圆满的性德，我们的生活空间是净虚空变法界，虚空法界是一个自己，你是真正得到了，你要没有觉悟，一分一毫都得不到，你要是真正觉悟了，净虚空变法界你完全得到了。 那怎么会一样？请看下文。佛此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未修淫斋，资助业道，未斋设净及淫斋之事，米干菜叶不起于地，乃至住食未现佛身，悟得现实。那么这是说明家亲眷属为这个命中之人修福。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里面诸位一定要晓得他精神之所在，他为什么会得福，都在沉浸两个字。没有沉浸的心，照这个方法去做还是得不到，至诚恭敬啊，没有别的，沉静心是信德啊，沉静心是真正觉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不沉不静的那是迷惑的相啊，那是业障啊。沉静是觉悟了，沉静是信德流露，沉静是般若放光啊。所以这里举一个例子，举银斋这个例子啊，银是金银啊，是银造啊，就是你在办斋啊，那么这是我们佛门里面普通讲的五供啊，这个中度上供，这就是银斋。银斋你要注意到，未斋食净以及银斋之次啊，你在办这些斋菜斋饭的时候要有恭敬心啊，米干菜叶不起于地，这是净无啊。啊，米干是什么？洗米的水呀。啊，我这个斋饭是要供斋的，供养诸佛，供养鬼神，你看对他有这么样的敬意。啊，我这个斋事没有完毕的时候，洗米的水都不随便倒啊，都不倒地下。真诚恭敬到这个程度啊！啊，一定要等这个事情办了圆满之后，啊，这些啰嗦才处理啊。所以米干菜叶这个都是提下来不要的这是现在这个办斋的人很少人知道啊，折下来不要的菜叶马上就丢掉了啊，何况这个干水， 乃至住食未现佛身，我得现实。这现实呢，尝尝味道啊，在厨房里面你做菜尝尝味道，那是什么？你吃过之后再供佛，叫大不敬。这个是一般常常犯的，不知道，不知不觉，不可以。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不如外国人啊，外国这些厨师绝对没有肠胃。为什么呢？他没有胃，他要尝什么？在外国菜的时候淡而无味，没有味啊。啊，那个佐料什么呢？小瓶子都摆在面前，你自己调味啊，所以他没有，都是你到外国这去吃东西，他都是白水煮出来的啊，什么味道都没有啊，但是那些调味的东西都摆在你自己去调，这个很有道理。每一个人口味不一样嘛，啊，他要调好味道的时候，那你就受他的支配了嘛。你自己调味时，我自己有主权，我喜欢吃味浓一点，或者是味淡一点，我有主权的。啊，你人家给你做好，你没有选择余地，只好乖乖听他摆布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外国好。那就外国比中国好，所以他们煮出来菜是白水煮的，油盐通通没有啊。那么在中国过去这个祭祀里面也是这样的，也是不调味的啊，这是真正的恭敬心的啊。那么对于饮食上讲求，应该要懂这个道理。如有为食即不精勤，是命中人呢了不得力啊！你这些供养他丝毫都得不到啊！为食是什么呢？没有供养佛身呢，你先吃了啊，你把你吃剩的东西给别人，不要说对佛菩萨、对鬼神呢，对人也不恭敬的。啊，或者是不精勤，就是你不认真去办这个事情，啊，没有诚意、没有恭敬心办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命中人呢，都不得了。得不到你的帮助。如果我们是供佛啊，这个无供供佛的时候要是有违犯的话，那真的得罪佛菩萨了。不过佛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怪你啊。佛菩萨不怪你啊，那个护法神讨厌你。那护法神是凡夫，他不是佛菩萨，找麻烦的都是护法神。那你做的很如法，很恭敬，护法神对你也恭敬；你做的不如法，护法神对你也厌弃。啊，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我们平常不是在讲经的时候，诸位也要通情达理，看到别人时也别说了什么得罪人啊，谁肯听你的？那世间人都是这样的，他觉得他没做错啊，你要说他嫌你啰嗦啊，我们何必得罪人呢？啊，那么讲经哦，佛在经上讲的，那他真的没话说了。佛说的不是我说的，啊，我没找你麻烦的，佛教我们这么做法。啊，就我们读经，听经呢要觉悟， 啊，要知道自己如何去改进，改进就是修行吧，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下面说了，如精勤护净，啊，我们真诚恭敬心来做。如理如法的来办斋，实在讲啊，这个办斋天天饮食就是办斋啊。啊，斋真正的意思是日中一时，啊，那么我们现在每一天吃三餐，三餐不够啊，晚上还要吃宵夜啊，还要吃几道点心，一天吃七八次啊。这个实在讲很过分的，但是肯老实念佛，护法神也就原谅你，睁个眼闭个眼，你肯念佛也就算不错了。如果再不肯念佛的话，恐怕护法神要瞪人了。啊，就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如理如法的修行，真的祝福护念这个蒙天的真境，所以叫精勤护净，奉献佛身。那么此地这个身，诸位要记住，不是专门指出家人。啊，它是广义的，身是活和众，啊，佛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四个人在一起共修，遵守六和敬，这就叫僧众，叫僧团。啊，所以现在一般人看到僧的时候都把他看作出家人，啊，这个意思会偏差，啊，那么就是对出家人尊重，对在家人的不尊重，啊，我们错了。有一些在家人真正是修六和敬，我们反而疏忽了，出家人未必修六和敬，啊，那我们的形式就颠倒了，啊，所以这个地方的僧要肯定，就是指活活僧团，无论在家出家，啊，真正的发生这个修行的人，明理的人，啊，那他是真的僧啊。啊，至于佛家的一些称呼，我们要搞清楚。对于出家人身份，只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这个是出家人。啊，其余你说称法师，啊，称和尚、称阿舍离，那个里头都不分在家出家。啊，即在家人也称和尚。啊，和尚是什么意思？和尚是梵语音译的，他的意思是清教师，就是我们今天讲老师，直接教我的这个老师，古印度就称和尚，啊，不是直接教我的，好像我们在一个学校里，在一个学校里面读书，学校老师很多，有几位老师教过我书，有一些老师没有上过我课，啊，他是我们学校老师很多没上过我课，啊，那么我们也称，也习惯也称老师，在佛法里面没有上过我们课的称阿舍利，啊，称法师，直接教导我们的称和尚，和尚关系非常密切， 那么在通常一般这个寺院住持正好上，就和那学校校长，校长虽然没有上过你的课的，还是直接教你的，因为他主持教育政策，安排课程，他请那些老师是代表他的教育，实际上他是请教师啊，他要负这个教学的责任啊，上课的这些老师只是执行的人而已啊。那么在佛法要可以通称为阿舍利啊，阿舍利的有上过我课的，有没有上过我课的啊。所以这个和尚在家出家，男女老少都可以称啊，法师也是通称的啊，在家出家都可以通称的啊。那么佛经里面这个术语沙门也是通称的啊，在家出家都可以通称的啊。但是在中国现在习惯上呢，这些都称出家人啊，其实是通称的啊。那么这个是这些事我们都要晓得啊。那么是精勤护净呢，奉献佛身，是命中人七分获益啊。这个七分的功德他得一分了，如果我们做的不如法了，一分都得不到啊啊。所以这种沉静的心呢，一定要在平素养成啊，不仅仅是我们对佛菩萨啊，对这些修行人，对所有一切众生都要修沉静心啊。那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功德效力了就很大。是故长者言服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中之后懈怠供养，至心勤恳，如是之人存亡获利啊。这个存活人得的利益七分之六啊，亡者得七分之一。理事我们都要明了啊，是菩萨在此地只举这一段为亡人修福的方法很多很多，不胜枚举啊。这个里面我们总结它一个重要的纲领，就是沉静。无论修哪一种福，都要精勤护净啊，这四个字非常重要。精是沉而不杂了啊，静是讲啊清净不染啊，所以用钱要用净财，确确实实是自己应当得的这个财物啊，我们布施才有功德啊，才有效果。如果是不义之财啊，所以扛他人之看，这不行啊，这个是不净啊，不清净就不是净财啊。你用这种财来修福得不到啊，所以要很清楚很明白。说是与时套利天宫有千万亿诺由他阎浮归神，悉发无量菩提之心。地藏菩萨 跟普广菩萨了，这个福报修的就大了。大在哪里呢？这一问一答了，与会大众听到之后，有这么多众生呢发菩提心，功德就在此地啊。至于前面讲呢，勤僧转进啊，这个僧的意思在此地大家知道了，不一定出家人了，在家人也行啊，啊，请这些法师讲经，或是在家的，或是出家的，都可以。啊，那么一般在中国的习惯，在家人讲经一定要受菩萨戒，啊，就符合佛在经上讲的了，不是白衣说法，白衣是没有受过戒的，啊，受菩萨戒。他就会有大慢意啊，那就不是白意啊，没有受菩萨戒不可以大慢意啊。那么现在有很多地方是受了五戒就大慢意，这是错误，不可以，决定不可以啊，受菩萨戒才大意啊，才是僧团啊，才算是僧众啊，受菩萨戒啊。那么你身坐讲经，你就不会受别人的批评，一定要受菩萨戒大意啊！这个我们要记住，五戒决定没有意义啊。但是穿海青呢，那这个无所谓，海青是中国古人的礼服，什么人都可以穿啊，你没有受过皈依也可以穿啊，这古装嘛啊，是这是从前呢读书人穿的礼服啊，在汉朝时候的礼服。那么在家人多半呢绣的有花纹啊，出家人是没有花啊，素色的，这差别就在此地啊。大辩长者坐礼而退啊，我们也坐礼而退啊。